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说到嘻哈，在中国有嘻哈当中还有一首歌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，这首歌怼天怼地，怼了不少人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瞧你逼我干了啥》。听了摇滚，接下来这首歌来放松一下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万妮达，《给我一个吻》。 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，无所谓。如果像你一样，总有人赞美，围绕着我的卑微，也许能憔悴。其实我并不在意，有很多机会，像巨人一样的无畏。放纵我心里的鬼，可是我不配。丑八怪呀呀，能否给

期太长，我可否能躲进你温柔的故乡，是全部都花光，风都熬得烂，不让我爬醒来是忍不住慌张，我觉得你也没